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生命是场马拉松，作词王海涛，读歌人徐冉。推开门之前，生活是个疑点，痛苦伺机而来，无以排遣。我想要个起点，浓浓的黑夜，门头穿过世界。我有一个故事，它没有名字，渴望吐露，却又欲言又止。直到有一天，孤独地跑在路上，我亲爱的脚步，我亲爱的孤独，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，我亲爱的欲望，我亲爱的胆怯，我亲爱的冷漠和热泪，我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，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田野。推开门之前，生活是个疑点，痛苦伺机而来，无以排遣。我想要个起点，浓浓的黑夜，闷头穿过世界。我有一个故事，它没有名字，渴望吐露，却又欲言又止。直到有一天，孤独地跑在路上，在未来和告别当中连接，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田野。 推开门之前，生活是个疑点，痛苦伺机而来，无以排遣。想要个起点，浓浓的黑夜，闷头穿过世界。我有一个故事，它没有名字，口吐露却欲言又止。直到有一天，孤独地跑在路上。我亲爱的脚步，我亲爱的孤独，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，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。我亲爱的欲望，我亲爱的胆怯，我亲爱的 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之行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，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，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。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。大道之行，敬请关注。

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无马独阴山。 相信